大家好，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第二届的 KKBOX Podcast 风云榜入围名单已经出炉了，这是一个台湾华语 Podcast 创作者提名、创作者投票的奖项，所以如果你也是 Podcaster 并且有在 KKBOX 上架你的节目，你就有投票权。今年的最佳新进节目请投给鬼岛之音的一年的告白，谢谢你们的支持。那如果你没有投票权，也邀请你收听鬼岛之音的所有的节目。 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这里是鬼岛之音，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五星的你。本节目会邀请敢说敢言的中国人，或者曾经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目前旅居在海外的华人们，来跟我们分享中国政权小至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大至他们所处的产业，借由各方观点来了解什么是中国，希望能带给全球华人及华语听众最赤裸没有包袱的内容。 嗨，我是鬼岛之音的 Emily， 欢迎回到来自五星的你。今天是特别企划的最后一集，在这一季的访谈里，我们听到不同的受访者，他们聊到在习近平时代以前，世界对于中国保持的是一个耐心的等待他开放的态度。那个时候在90年代也是国际上音乐人跟电影艺人提倡自由西藏最活跃的时期。1990年美国最瞩目的电视节目《双峰》（Twin Peaks） 在第三集里，主角指着一大片的亚洲的地图讲解西藏的独立国家的历史、中国的入侵以及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96年到2003年之间，一系列的自由西藏演唱会，由美国的野兽男孩乐团为首，他串联了全球知名的音乐人，到美洲、欧洲、亚洲，甚至台湾巡回演出，大力的反对中国政权对西藏的暴力。可是我们现在似乎很难想象，今天2022年，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艺人会声援新疆维吾尔人的处境，或是香港被极权化的现实，或是中国骚扰台湾的问题。那么世界这么瞩目的西藏的运动以及西藏与中国的拉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今天的来宾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长扎西慈仁。扎西慈仁的父母在50年代跟着达赖喇嘛从西藏流亡到印度，扎西慈仁为第二代流亡者，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他的国家西藏奉献。今天扎西慈仁将跟我们谈西藏的历史与中国互动的反思、流亡的意义，以及他对于成功这两个字的定义。接下来我把麦克风交给主持人 Y 平妹。本集采访时间为2022年1月。 大家好，我是 Y 平妹。北京冬季奥运将在2月4日展开，但因为中国近年人权劣迹太多，抵制北京冬奥的声音一波接一波，其中包含流亡海外的藏人。讲到奥运和西藏，就会让人想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当年的奥运，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展露中国崛起的骄傲和伟大，然而当年却也发生了中共镇压拉萨藏人的悲剧，至少100人遭到中共警方枪杀。为了抗议中共的暴行，北京奥运的圣火传递所到之处都是抗议的声浪，包括流亡藏人、各国的人权团体等等，让圣火燃了又灭，灭了又燃起，让这场运动盛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隔年，也就是2009年开始，在将近10年间，已经有上百位藏人透过自焚激烈的方式抗议中共政府的高压管控。这些悲惨的自焚事件大大的跃上了国际版面，引起国际社会声援。但中共政府并没有要和西藏人坐下来好好谈，而是将矛头指向西藏流亡政府，意思是这些自焚的藏人都是受到达赖喇嘛的煽动。甚至在2012年，指派陈全国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用更高压的方式管控藏人，积极监视藏人。陈全国治理的成效让中共相当满意，有多满意呢？看看之后新疆也交给他来严格掌控，甚至还建设了恶名昭彰的集中营就知道了。 讲回藏人，流亡藏人追求的是保留西藏的文字、语言、宗教、文化，但目前有两种路线，一种是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政府官派，走的是中间路线，也就是不脱离中共政权，但维持某程度的自治；另一种是独立路线，希望西藏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今天来自五星的你邀请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长扎西慈仁。 我一辈子也看不到我自己的国家，但是另外一个来讲，我在流亡中学到这些民主的教育，我可以投票我自己的政府，我可以讲出来我自己的目标，但是中国的人民没有这个权利嘛？你们的政府对你们真的有平等吗？有公平吗？这些不讲出来的话，中共不会改变。 他是流亡藏人第二代，出生在印度，1998年来到台湾，2004年拿到台湾的身份证。在2008年北京奥运的圣火传递到东京时，他曾举起代表藏人的雪山狮子旗，跑到队伍中间抗议。现在则在台湾从事人权与西藏运动。这次我们将跟扎西慈仁回顾西藏历史，以及四散海外的藏人们对于未来的想法，要如何与现今的中共政府互动。扎西慈仁你好。 扎西慈仁大家好。 好，那我们首先要来请扎西来聊聊父母在1959年的流亡历史。你的父亲在西藏曾经是政治犯，被关在牢狱中，那是在那个时期，就是毛泽东掌权的时期。在1959年西藏抗暴的事件发生之后，你的父亲就是趁乱逃出，所以就是父母就流亡到印度。那想先问扎西，当时父亲是为了什么事情被关到监狱里？ 他们的老乡在阿里，在西藏来讲，在尼泊尔边界的那个阿里那边，西藏话来讲就是不让。那个时候我爸的家庭是应该是比较会影响力的，然后他也非常支持西藏独立，跟很爱自己国家就对了。然后刚好1959之前那个中共已经过来西藏控制的时候，然后第一他们也一定会查嘛，那个国家那个地区的比较影响力的人，所以马上第一抓他，那关在监狱。今天到现在我在不断的一起做西藏独立运动这些的，主要是因为我爸小的时候有听他的故事，然后因为他一讲很多人在支持他的话，所以他是没办法接受别的国家来管制我们的国家，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支持西藏独立的。他说他在监狱的时候也是在中共让他洗脑，你要乖乖听中共的话，你可能会盖你一个房子啊，要给你什么样一个 post 啊，讲啊很多有的没有，但是他完全不听的。他那天跟我讲说，最后他可能是没有机会要出来的，中共可能要决定要杀他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法律上是有这种的，像有很多不同的 punishment。那他那个最后 punishment 就是说，他在一个长歌，他放在那边，然后所有的他亲戚朋友到那个长歌一起骂他。说你就是不好的啊，什么你不听政府的啊，你是什么什么，要很多要骂他。这个 punishment 弄完之后是平常是会杀。所以他已经有他亲戚上来，之后他知道说他要死，所以那一天因为在阿里是非常乡下的，他的监狱那边没有那么好的一个监狱嘛，所以他看到说如果跳下去的话有一个机会可以等在那边，或者是会死了，所以他讲说如果我不跳也是中共一定会杀嘛，所以他跳了，他没有 下 去，对，所以那一天他跑出来从西藏到印度的那个路线。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文革的那样子的公审的方式，要他的亲朋好友去公审他，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对对对， 羞辱你一番之后再要把你杀掉。 对对。 但最后因为有一个最后的备案，就是你不跳也可能会死掉，跳了还有可能会活着这样子，所以他就成功出来了。 对。 那他们在跑到印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听说有些藏人他描述就是徒步走过那个喜马拉雅山到印度这个旅途其实是很艰辛的，那你的父母是怎么过去的？也是这样个这条路吗？ 是这样，他说他们是白天没办法动，白天在拖着一个地方，然后晚上的时候会出来。我爸跟妈他们两个第一天晚上一起跑完之后，突然妈妈在哭，那是爸爸跟我讲故事，妈妈在一起哭，然后爸问他说你为什么哭，你不想跟我流亡到印度吗？或者是你要想 留在你家里西藏吗？他原来是不是这个，他的小孩在寺庙， 我爸妈生了11个小孩， 对， 这最大的那个在西藏生的嘛，不止一两个在生在西藏，所以说最大的那个在留在寺庙然后当喇嘛， 嗯， 所以呢他在想那个小孩，所以他们又跑回去， 嗯， 然后妈去寺庙带来那个小孩在一起又跑过来的，对。 哦，是不是特地折返 在？特地，因为他不舍不得放他的小孩在西藏，然后他们两个跑去印度。 嗯， 他们流亡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说，今天我们以前60多年在流亡中嘛，他们觉得可能几个月、几年会解决，然后会回去自己国家。 嗯， 结果呢，他们一起到印度之后，完全没有机会回去自己的家，所以在印度过世。嗯， 那就是刚刚提到是哥哥吗？就是一起被带过去， 最大的那个 。那他现在就是你们有一起生活过吗？ 他已经过世， 他已经过世。 嗯， 就是你的父母带着那个最大的哥哥一起走过那一段，嗯，然后大概走了多久啊？ 哦，很久。最后到印度跟西藏边界的时候，也有很多西藏人陆陆续续会从西藏跑出来的，所以遇到印度边界那边， 嗯， 然后他们在一起团结，所有的第一代的藏人刚出他们的生活的那个什么收入，就是做喜马拉雅的路修路，嗯， 主要就是用修那条路来换取就是一些微薄的钱这样子。 对，那这个路是特别，这个土地是已经到印度了嘛？ 对， 所以印度喜马拉雅的所有的路 都是印度的， 是流亡的第一代的藏人做的。在印度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国家的难民到印度，但至少我们西藏第一代他们前面做的这些路， 嗯， 今天在喜马拉雅跑的那个公车， 嗯， 也是第一代藏人在修路的，也是有一个 remember， 就是说我们觉得有 个纪念意义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知道就是你的父母从中国逃出后在印度定居，原本以为几个月就可以回去，但是在这边就是60几年那些流亡藏人都还是在印度四散各地。那你是在印度出生，那身为第二代，就是流亡藏人第二代，想请问就是因为你没有回去过西藏，你没有踏上那块土地，那无论是家庭啊或是当地的一些藏人的群体，他们是怎么教育下一代，不管是文化还是语言还是在描述有关西藏的所有一切，他们是怎么教育的？ 好，1959的时候，那达赖喇嘛尊者跟印度的内鲁就是第一个 Prime Minister， 然后达赖喇嘛特别要求印度政府是我们西藏的学生要一个学校， 嗯， 我们要特地一个西藏的学校。那印度政府给我们一个特别西藏的学校叫 CST 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 所以那个 Central School for Tibetan 那个学的课都是有藏文， 嗯， 我们的宗教文化。像我来讲，我是那一个学校毕业的，我从小开始会很会跳西藏的那个传统 舞蹈 的，对， 嗯， 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的宗教的部分也是有特别有宗教的老师， 嗯， 喇嘛格辛来那边， 嗯， 所以那个学校来讲，在流亡的藏人是每一个藏人，我们60多年在别的国家上，但是今天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教育，在流亡的藏人是一直有保存。对， 嗯嗯，就代表这个学校是一个文化传承的一个很重要的基地，这样子。 是， 那就是在家庭的部分，就是父亲有怎么跟你去讲他过去在西藏的生活？因为他一直都在西藏是一个意见领袖，他觉得西藏是要独立的，那也有很多人附和他嘛，所以他在那边可能讲一句话大家都很认真的听。那就是到了印度之后，他是怎么跟你继续讲就是他的理念这样子？ 我第一个也印象就是说，因为我小的时候我自己想说 I want to be a singer， 我是要想歌手，我很喜欢当歌手嘛， singer 就是，对，那个是我的目标目的。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你们台湾算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嗯， 在印度全印度的 radio 里面， 嗯， 我也有唱过印度歌，印度南部的歌跟西藏的歌，所以我的 dream 就是这个。但是1992的时候，中国的李鹏、 嗯， 他到印度，然后后来从印度回去中国的时候，他有一个 wrong message 给西藏人，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他有说我刚有去印度，然后有接触过你们印度流亡的这些藏人，没有一个藏人要关心西藏的，他们在印度生活过得很快乐，已经忘记他们自己的国家， 嗯， 那有一个人是非常要想独立，就是达赖喇嘛，因为他要想当领导人， a big boss， 所以他很有热情在这边，其他所有的人已经忘记了。那这个 message 来讲，我住在印度南部叫 Hunsur， OK， 那个地方那边有藏青会，西藏 Tibetan Youth Congress， 那边的藏青会办一个活动叫 Save Tibet Yatra， 从印度南部要走路到德里，中国大使馆那边，那个有活动的时候，要大家说有没有人要想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我爸蛮老的，他有几手，然后人家说你很老，你没办法走到那么远哈。 要走多久啊？ 很久啊，印度你坐火车从印度德里到我们那个南部是三天。 哇，火车要三天。 火车要三天啊，所以很久。那我爸说，不是我要走的，是我儿子会去啊。那个时候我不是在印度，我在尼泊工作。他寄给我一个 telegraph， 那个时候有个 telegraph， 那个中文什么 电报。 那个里面有写说 Mother serious， come immediately。那我说妈妈很严重嘛，说尼泊过去印度南部。 对。 到那边的时候遇到我妈妈，妈妈没有问题啊。那后来跟问爸爸为什么寄给我，说没有没有，你要参加藏青会的一个活动，我已经答应了。那我说 OK， 我完全没有问是什么活动跟这些。那我继续跟他们参加，那我可能讲短一点。OK， 我们到德里，我们去抗议，抗议第一天不成功，警察抓了，可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放。那第二天我们中午12点，我们已经决定要去那边抗议。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一点点是可以说暴力，我也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带那个一个玻璃里面有汽油、 汽油弹。 OK， 到那边，那么全世界的大使馆在看呢、啊， 对， 是那边很。大声，后来一个外国人出来了，从大使馆，一个外国女生，她告诉我说：“你们要跑啊，他们已经要叫警察，那我们不用跑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来这边杀人，我们的目的要全世界要知道这个嘛。”所以刚好警察来的话，那媒体也会一起来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九个人关在印度最大的监狱，我已经关了一个月。我们九个人里面最年轻是我，那个时候我18岁，这样 哇。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爸很骄傲哎。有些人跟我说、欸、你爸爸一点也没有难过，大家的爸妈因为你小孩子关在监狱，那么大的监狱，我这个看不懂听不懂，你爸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可能他不爱我吗？后来之后他过世之后，我心里面觉得他非常爱国家独立，所以我自己心里面决定说不管怎么样，这辈子我出生一个西藏人不是我选择的，我不是报名要出生西藏的，我是一个我的 karma， 我的业，我的英国，我今天是变了一个西藏人，所以当然有西藏人的责任。所以我这辈子是我好好做西藏独立运动、西藏社会运动，最后不管西藏独不独立，这个是没有在我手上。但是我要努力，我不能不努力。那有一天说，如果你们这样努力的话，你们会做到这个的时候，那心里面会难过。但是我各式各样的方式继续努力，主要的原因 就是朝那个方向前进，这样 是我爸的。梦想跟他的那个， 你承袭了他的梦想这样子，所以是他帮你报名了这个，然后你徒步走的这个运动，到你坐牢，然后你看到你爸爸的反应是引以为傲，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原来就是爸爸对于你为了国家去做这件事情是很骄傲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让你觉得说。对，我就是之后都要为了西藏独立，不管他在我有生之年可不可以看到独立，我都要往这个方向去做。 对，真的。后来我爸过世之后，所有的活动是我自己决定。那因为我前面是我爸叫我做这些，我会继续做，我也不会想什么。但是后来我爸过世之后，是我真的是 I mean my dream 就是这个而已。 那刚刚有提到说李鹏他就传了一些讯息回去，就是要有点像是分化在中国西藏的西藏人，就是说达赖喇嘛自己个人的私欲而已，然后其他人都活得很爽，根本不想要在意你们。那你觉得在印度的一些流亡社区的藏人是很在乎就是传统文化跟民族团结的吗？ 非常多，因为中共洗脑西藏人已经70多年了，但是中国政府非常非常了解西藏人没有那么容易会洗脑的，主要是我们有一个宗教的观念，宗教的教育，因为宗教的教育底下，中共你可能可以会杀我，你可以 torture， 但是你没办法控制我的灵魂，因为我们的灵魂跟宗教的教育是非常有关系的。对， 那有想问就是可能过去跟现在这些流亡藏人他们的文化认同或者对于西藏认同其实很高，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流亡藏人他有可能会入籍他所在的国家，可能入籍台湾、入籍美国、入籍印度，可是他们的这个团结情况就是可能其他族群都没有办法相比，你觉得是宗教的关系还是说是教育的关系让藏人对于自己的文化认同特别的团结？ 因为宗教的关系，因为宗教跟我们缘分跟英国来讲的话，今天我是个达西，为了西藏独立，假设说我在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有一天真的西藏是变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全世界最棒的一个国家的时候，达西一定要死哦，我不可能不死的，我已经老了嘛。那今天我们最讨厌的无情的习近平这些死完之后有可能会变成西藏人，那我继续一辈子努力不是为了他吗？所以说因为宗教的教育底下没有我， whatever you doing not for you， 你做为了你自己的事情你可能会马上快乐马上不快乐，因为 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那个教育底下就是你可以做为了人民为了世界为了别人， if you're doing something for others then 你的命是有一个意义的命。藏人今天不管在哪里出生他没办法说我不是藏人，不管你有怎么样的身份也好，但是也是藏人。重点今天的年轻的藏人，不管你有多少学历高的多有经济好，但是我们的政府也是在流亡中。 对， 你的千手观音传世达赖喇嘛也是穿了一个难民的衣服在世界各地，那你自己骄傲 没什么意义的。所以我们大家觉得因为现未来国家是非常重要的。 了解，所以你那时候在印度为这个开端走去他们大使馆抗议，那之后还有什么样在印度就是跟中国的互动吗？ 这个之后是我们有办很多很多活动，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印度，印度是算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我们所有的像达赖喇嘛转着常常演讲的时候特别跟西藏人有提到说我们这民主国家上的有15万个藏人，每一个藏人要代表600万的藏人，因为600万的藏人在中共底下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没有这个 机会，没有发声的机会， 发声自己的。所以说从2009年到现在150几个藏人自焚的方式表达，因为他没有其他选择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做这个。 我们知道就是你到1998年的时候有来到台湾，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离开印度，然后第二个是为什么会选择台湾。 好，那在我在印度的时候，刚刚我前面有提到我是参加过藏青会的理事，所以说从藏青会有学到很多为了 campaign 部分，从此我会注意台湾的政治还有台湾的民主发展的部分。那我觉得第一感谢李东会陈总统1997年有请到达赖喇嘛来台湾，那开始我们西藏流亡政府跟台湾这个 有个连结， 政府有一个连结，慢慢有彼此有相信的。不能因为我们1959刚到印度联网的时候，我们政府也是有要求台湾政府会不会帮忙，那个时候的台湾跟今天的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那个时候台湾有提到说当然帮你们，但是你们不觉得你们是一个国家，你们就是汉蒙盟会藏，就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这个 news 全世界的藏人知道之后，我们真的没有喜欢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在台湾蒙藏带来的一些藏人，他们从台湾要到西藏社会的时候，他们不敢说我是台湾来的，他不敢，如果知道的话很丢脸的意思那个时候。那后来1997年李东会陈总统有请达赖喇嘛之后，我们有改变非常多。然后那一年1998年的时候再成立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在台湾。那开始很多西藏的很大的仁波切，还有很多很多的西藏独立运动的人、社会运动的人，也有来慢慢陆陆续续有参加来台湾的。 那我这边可能稍微补充一下资讯，就是那时候的中华民国在过去会一直强调说，哦，它的领土是现在目前看到中国那样的领土，有包括蒙古跟现在西藏，所以那时候他会觉得说，你们来到台湾，其实你们也还是中华民国一部分。其实那个态度跟中共那时候是有点像的，对于你根本不是独立的这件事情。刚刚讲到说到了台湾， 那时候是你对于台湾有了好感，然后来到了这边，可是你是拿着观光签，所以你有点就是不顾后果，想说我先来了再说这样子吗？还是你有想在台湾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所以让你愿意先付这么大的风险？ OK， 那这样 This is a good question， 因为我前面一想已经我没有想到要去台湾，但是法王到台湾然后成立一个达赖喇嘛中心基金会之后，那我心里面已经决定我要去台湾。我也知道到台湾，我没有想到说我台湾会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今天我有台湾的国民，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可能觉得可以帮助到一个签证，那到台湾之后，后来我回法住在台湾的时候，有可能警察会抓关在监狱。 对， 然后不管在哪里关，但是也是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我可以学到中文，有一天我一定会出来。我已经放弃我自己的家，因为我在印度出生嘛， 对， 在印度长大的，所有的我亲戚朋友我已经离开，我的这个命，剩下我的这个生命，我跑去台湾。 对， 然后主要是可能会学到中文，可能有机会有一天有可能在台湾，也有可能也会有机会成立一些组织在台湾，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活动在台湾，然后在中国的人民公共课或者留学生到台湾的时候，可能有机会直接跟他们交流，可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流亡的，然后在西藏里面的西藏的事情有机会跟他们谈到。所以今天来讲真的是成功，我也是有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也有很多西藏的组织成立在台湾。 所以你们想用这样的方式在台湾做成一个宣扬的一个基地， 是， 对，就办各种活动，然后对中国那边人发声这样子。 你这个 question 更有关系的，因为不、因为我刚刚前面讲说1959的时候， 对， 在台湾这边有提到是西藏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是我已经来这边23年，我做过很多很多的活动在台湾，我也有认识很多不同的台湾人在这边，我没有遇过任何的台湾人觉得西藏是台湾的一部分、哦、那个是真的。2008年在台湾总统选举的时候，在自由广场我办了一个活动，因为2008年在西藏自治区杀了很多藏人，然后那个时候马英九的秘书长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想参加你这个活动，他们有来那边，然后旁边有马英九的那个演讲，很多国民党的人去参加马英九的演讲，但是路上遇到我们这个组织的时候也是签名支持西藏独立，所以我是没有遇过任何的台湾人觉得是西藏是一个台湾的一部分。 好，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你在台湾的活动其实蛮活跃的，因为可能大部分的西藏人会关注议题就在西藏未来的前途，未来该怎么走，但是你好像是在很多人权的活动上都可以看见的身影，就是你可能会关注台湾的一些冤案啊，又或者是会声援香港，就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你对人权的议题无意不语就都参加这样子？ OK，第一，我自己决定是2008年在去日本关23天的时候，我收到100多个写信从台湾、日本，然后我的最后有罚50万的，这些钱也是不是我出的，就是台湾、日本朋友捐给这个钱出的。23天在关在监狱里面，我也是想很多很多很多，最后我想说，如果我有一天从监狱离开之后，不管是任何的活动跟没有西藏独立没有关系的话，但是最少有一个人权的关心，我一定会参加的。因为今天这些100多个人写信给我的人并不是要支持西藏独立的，他们有关心一个人的关在监狱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在台湾，我特别在台湾有去学校演讲的时候也是会提到这些事，因为我觉得我个人来讲以前流亡，因为出生也是一个难民，可能我过世的时候也是会变成一个难民过世，我永远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的国家。但是台湾今天虽然在联合国的角度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但是我在台湾这个土地里面每一个老百姓有自己权利可以投票自己的领导人，然后一个国家的人民的权利全部在这里。那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如果说没有关心自己国家的话，那有一天变了一个像我们这个藏人没有国家的时候非常痛苦，所以我是特别要提醒台湾的年轻人，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国，有些中国跟台湾政府里面有一些条件的时候，就是说像和平协议啊，因为1951的时候中共已经强迫签约17条和平协议， 对， 不到10年达赖喇嘛跟包恩的人流亡到印度，像香港 那一国两制，所以这些是我不是因为洗脑，但是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经验。我的辈子，我这个命是变了一个难民，但是我不想台湾的下辈子是变了这样的，所以我特别要提到这个。 好，那刚刚札西提到的就是那时候是2008的北京奥运，其实札西就已经跟一些流亡藏人团体在现场，那因为他有把旗子举起来就是要声援藏人，那这个行为就是当然就是因为阻碍了圣火的传递，所以就被日本的警方就抓起来抓去关了。那因为这个故事他感受到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的援助，所以他对于未来要走不只是藏人的权益的方向，有关人的人权的活动他都无一不语。这是另外一个就是启发他可能现在在台湾进行一些人权活动的一个契机这样子。那想请问，就是提到奥运我们就会想到这个藏人过去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被北京政府就是镇压的这个悲惨事件，那今年的2022年的冬季奥运也是在北京就是展开，那对于这个活动你们的团体会有什么样子的发声或者是抗议吗？ 好，那我这个部分是我特别要代表在那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来讲的话，因为2008年的时候北京奥林匹克那个时候是有西藏人站出来要讲很多中国的不平等的人权的部分，因为那个是以前13年之前，这个13年里面应该大家全世界知道发现很多很多的维吾尔的事情，150几个藏人自焚也是这个13年里面的，那有香港的部分也是，香港现在在那么苦难中那么痛苦的时候 正在发生， 也是现在发生的、 嗯、 所以那2022 Winter Olympic 部分并不是说西藏独不独立的事情，我们要关心，如果说真的要关心人权的话、 嗯、 我们也没有批评 Olympic， 我们也没有反对运动人，我们的反对是这个运动在这个国家上就是说完全不支持人权的这个国家上我们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们主要的抗议主要的反对是因为那个北京政府是不支持人权侵害人权的，所以大家应该要提出来站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每一个礼拜三，在台湾来讲每一个礼拜三在中国银行的那边是维吾尔香港台湾西藏蒙古我们合作的每个礼拜三那边有活动抗议，然后在世界各地上像美国加拿大那边也有维吾尔蒙古，这些是中共底下的少数民族真的现在在苦难中的时候，但是也有很多国外的像美国国外加拿大还有英国有很多也是有支持什么反对 Winter Olympic， 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是支持人权，我觉得希望台湾的立法院可能要提出来，是因为台湾也有很多中国的 warning， 在飞机飞来飞去啊，在海里面， 战机在那边巡， 对啊，这些是也是不行嘛，因为 一个很侵略性的国家， 对，所以我希望说应该台湾的各位议员跟台湾的人民也要提出来， 嗯，了解。好，那刚刚其实札西有提前帮我们讲到就是流亡藏人的部分还有香港的部分，就是我们讲到流亡藏人我们就必须把时间拉到1959年这个大规模的藏人流亡事件，也就是提到的310西藏抗暴的事件嘛。那这个3月10号就是每年札西所在这个组织他们都会到街上去做一些纪念的活动，那1951年西藏的代表和毛泽东为首的北京政府他们有签订这个17条协议，也就是保证西藏60年都不变，就包括会让西藏有一些高度自治，然后军事外交就是由北京管理这样子的一个承诺，他也会保留班禅喇嘛跟达赖喇嘛作为政教合一最高领袖让西藏人管自己的西藏。可是就我们知道的中共并没有履行承诺，因为中共嘛他当时在推一些人民公社大跃进，所以他们的官方会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去摧毁达赖喇嘛管辖外的藏区的寺院，他所谓的管辖外是中共认定就是不是给达赖喇嘛管的，但其实在西藏人的眼中那依旧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传统领域，所以那些寺院都被可能被摧毁，然后也会要求藏人还俗啊，破除农奴制等等，就是已经看到说哎，你好像没有遵守你的承诺，所以到了1959年就发生了这个藏人起义事件，然后也有很严重的武装冲突，当时候应该是大部分的藏人都有参与这个战事。 那之后就是现在达赖喇嘛他就决定出走，那就开启了63年的流亡印度的生涯。那一年就有80000多人藏人就是跟随他的脚步到了印度，然后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建立了这个西藏流亡政府。那根据就是统计，可能现在全世界流亡藏人大概是160000人，然后一半就是80000人可能还留在印度跟尼泊尔，另外一半的80000人可能就会散居世界各地。那在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1979年的时候有跟达赖喇嘛提出说，除了独立之外其他内容什么都可以谈。所以在这个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就开始走这个中间路线，他的诉求就是在不会脱离中国的前提之下，西藏的三区都让西藏人自治。那我先讲说这个西藏三区一定它的范围是会比中共以前帮西藏自治区划的那个领土更大的，因为以前的那个领土比较小，然后一样就是政治外交跟国防都是给北京政府处理。可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来问说，就是邓小平的承诺让当时的西藏流亡政府要走这个中间路线，但现在已经到了习近平的时代，就像杂西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下场就是他承诺50年不变现在都面目全非了。所以在习近平越来越独裁的这个治理之下，2016年中共还找来之前铁腕治理西藏的这个成全国来管新疆，弄出了一个被全球踏伐的集中营。那想问你对西藏流亡政府的这个中间路线要怎么进行会怎么看？ OK， 那达赖喇嘛1991开始为什么有权到我们中间道路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600万的藏人在中共体下，我们的国家已经在中共体下的啊，流亡在15万是6万个藏人而已。那西藏里面的西藏人的权利，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文化，这些消灭的话越来越严重嘛。那如果说消灭的话，有一天独立也没有用啊。所以说那法王常常跟西藏社会演讲的时候，法王也有提到说，因为你在一个民主国家上的时候，你如果说遇到一些中国领导人到你们这个国家的时候，你可能会跟他你什么讲，你一辈子的生气，你一天的那个生气你可能会吐出来啊。但是他回去西藏的时候，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更困难的，因为他们会更紧嘛，所以说他法王是关心我们的文化、宗教、教育跟600万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所以有很多这种的原因来讲，他是说要中间道路，并不是说法王不喜欢独立，法王是最喜欢要跟中国合作的，不是这个。所以说法王的演讲上面也是有提到，如果说独立那么简单的话，谁不要独立？大家要独立啊！我从出生到现在，从肠道到现在，我的路线就是西藏独立的，我没有变，我就是有自己 最终的目标， 有目标就是独立的。但是并不是说独立的人、独立的路线的藏人是不支持达赖喇嘛、不尊重达赖喇嘛，或者是不尊重我们的流亡政府，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社会里面，有些特别跟中共什么讲，中国的鬼。中国要花钱给在社会里面，就是说要独立跟中间道路的中间又弄了一些话让他们吵架 啊、哦，分化他们， 分化的对，所以这些是应该是非常少的，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的原因是说，因为独立路线的人并没有说不支持达赖喇嘛，像我来讲，我的上司是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说什么话我一定会听的，但是有些人说，那你达赖喇嘛是一个中间道路，你为什么不听他的？你为什么有独立的路线？这个是因为法王在流亡中给我们一个民主的教育，所以说我利用这个民主的教育底下，我的路线是不一样。我宗教上面，达赖喇嘛是我的上师，他是我的佛佛，他是 I mean everything for us， OK？ 但是政治上面，我们的国家的立场上面是法王给我们民主的教育，所以我们有这个权利。所以我常常跟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是中国的人在国外、在台湾、在日本遇到的时候，我重点要讲的是说，虽然我没有看过我自己的国家，一部分听起来非常难听的、非常难过的，因为我一辈子也看不到我自己的国家，但是另外一个来讲，我在流亡中学到这些民主的教育，我经历民主的方式来讲，我可以投票我自己的政府，我可以讲出来我自己的目标，但是中国那么大，中国的人民没有这个权利嘛，没办法要投票选出来自己的政府，所以我虽然是流亡 乐民，但是我在民主法王给我们这个民主的教育底下，所有的流亡的藏人有这个权利，但是在西藏里面没有这个权利。那法王的路线是不止达赖喇嘛要中间道路，所以所有的流亡政府的人是决定变了中间道路吗？那法王是说我600万的人里面我也是有一个西藏人的权利，那人民是要投票选出来的路线就是中间道路，有可能有一天人民投票选出来的路线是独立的话，那法王也是要独立啊。所以说因为并不是说达赖喇嘛说的独立所以大家在独立，不是这个。那影响一定有，因为达赖喇嘛的一句话因为每一个藏人一定会听的，不可能不听的。 对，所以目前大家的就是共识其实还是偏向就是中间路线。达赖喇嘛在思考的时候可能有把还在西藏境内这些西藏人的权益也思考进去，就是因为要独立的话可能就必须要付出更多的代价。那在他可能考量的现阶段，他觉得说中间路线是目前最好的一个方向，这样子。 那中间道路跟独立的部分的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很有复杂的部分，但是你要真的要你仔细听看西藏社会运动跟流亡政府跟人民中间来讲的话是完全没什么负责，因为中间道路是人民投票选出来的， 是 那中间道路的人没有说独立运动的人不能这样跟那样，因为我们在民主国家上我们不是在一个中国道路底下的一个那个嘛，所以说这个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不会因为目标不一样就互相有一些纷争，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在同一条路上，只是就是可能最终的目标不一样， 我们的说法上面不一样没错，但是达赖喇嘛说的中间道路是藏确中介道路。有些啊，中共一直会利用说达赖喇嘛说的中间道路是嘴巴上面说中间道路，心里面有一个独立的，并不是这个。达赖喇嘛说的中间道路跟流亡政府投票选出来的中间道路是真正的他们的一个目标，他们有一个目的地的中间道路，是干干净净的一个中间道路。独立路线的人像藏青会也好，年轻的藏人学生的这些 group 也有，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因为民主上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但是我们有些会扩化的时候，因为那个是我香港朋友跟我讲的，他说你们不管中间道路也好独立也好，两边要回家嘛，中间道路也是要回家啊，那独立也是要回家，所以你们两个的口号不一样，但是有路线是一样的，也是要回家西藏。对，这个是你们应该有答案，我觉得。 了解，所以这个回家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家都可以回到西藏这块土地生活，就是文化啊，他们的宗教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去发展。可是会让这件事情团结是这个原因，但至于是中间路线还是独立路线，其实都是存在的。 对， 但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目标一致嘛，所以不会有说哦，因为你走了独立或你走了中间，我就不跟你往来，或者是不跟你站在一起这样子。 对对对。 那可能有很多就是听众不太了解就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运作，可以请杂西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在外交上主要的运作的内容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刚知道说在教育啊，有一个专门学校去传承宗教文化语言，教藏文，教传统的武道之类的东西，让藏人小孩然后到青少年都可以接受到过去的传统文化。那在外交上呢，就是对外对各个国际的接触，他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 OK， 那这个上面现在我们有13个国家有我们的代表，今天是西藏是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所以我们没办法送我们的大使馆。我们的主要的目标是要让世界知道是 reality， 是真实西藏。所以今天像我们流亡政府并不是要独立的，它是要中间道路，但是历史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中间道路人民包括达赖喇嘛专者也提到的时候会说，历史上面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今天我没有自杀 I'm not seeking for independent Tibet， 因为他要去 middle way 中间道路，但是中国是一直会说西藏原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 所以这些是我们没办法接受的。所以我们觉得说15万个藏人在世界各地跟我们的流亡政府，可能要世界要了解真正的情况，真正的西藏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说，像中共一直会说我们流亡政府跟包括达赖喇嘛专者，我们的所有的那个 NGO 这一个分裂国家的组织，或者是有恐怖分子的组织，讲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有些会说达赖喇嘛一些魔鬼啊，有讲过这种，那个是应该世界要知道，但是坦白讲的话， 应该中国真的要了解达赖喇嘛这个的话，我觉得要感谢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的关心，或者是第二就是我们西藏有一个宗教这个的关心来讲，西藏人是变得非常和平的。不然呢，如果我们在历史上面来讲，像松镇干布的时候来讲，松镇干布娶了两个太太，一个是从中国，一个是从尼泊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但是那个时候西藏是很 top 的，他不怕杀人啊，他不怕杀怎么样的东西。那因为后来我们有接触过佛教，藏传佛教之后，还有开始达赖喇嘛 政教合一的这样方式， 政教合一之后，西藏是变得非常和平。今天一个蚂蚁也没办法杀的，所以是中共不管在世界各地要想洗脑，要说很多西藏是一个暴力的，然后也是有恐怖分子，要怎么样讲？但是我们的 proof， 2009年到现在157个藏人已经自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他没有伤害任何的东西。如果说西藏是一个恐怖分子组织的话，我要死了嘛，我可以杀一两个人过去啊，但是从来那么157个人没有做过这些的，所以在瞭望中的时候，是我们的最大的责任，就是要让每一个国家上的藏人，要代表600万的藏人在西藏里面的真正的情况要提出来，要讲出来。平常我从来没有批评过中国的人民，因为中国一直觉得说汉人跟藏人中间他们会弄很多很多什么 摩擦， 但是会不和解不团结，这种的话会提出来。我觉得应该中国人跟西藏人是没差的，因为中共说的话你不听的话，他也不管你是汉人是藏人，不听你，大家会给你，他直接会给你麻烦嘛。所以说在今天在民主国家上的那么多中国民主人士，他们也没办法回去他们自己的家， 是 同时让我们西藏15万个藏人也没办法回去自己的家。所以今天我很想讲一个话，是说因为中国人应该要提出来，应该要讲出来，你们的政府对你们真的有平等吗？有公平吗？这些不讲出来的话，中共不会改变。中共不改变的话，不止西藏会苦难，香港会苦难，你们自己的小孩一代也是会苦难中，没有这个权利。今天我这个达西是一个西藏人，在台湾算一个难民，但是我今天拿了自己的国旗，在总统府前面我喊西藏独立不会怎么样的。但是你们在你们自己国家上，你们可以批评你们自己的政府吗？没有这个权利吗？多你们几代几代要听中共的，所以最少要提出来，因为西藏也非常困难中，但是很多人放弃自己的生命提出来，外来不是他，外来人民，外来西藏，外来的不跟谁跟谁，那么多香港的年轻人，他们没办法做任何的活动，中共会说，所以应该是中国的一般民众一定要提出来，这个是不止外来西藏，应该是整个中国和平。对，那个很多人会想这个，但是你说中文的话来讲的话，那应该有些人不同，像我在印度达尔姆萨拉遇到一些藏人，虽然他非常支持西藏独立跟这些，但是他们在中国学的中文，所以他们会说我们是藏族人。那我说我不是藏族人，我是西藏人。那他们不是说藏族人很开心讲的我是藏族人，他因为学到这个中文嘛，所以他说我是藏族人。那我是从台湾学的中文，所以我说我不是藏族人，我是西藏人。那藏族人的话好像有一个头嘛， 对， 这种的感觉。对， 所以在不同国家学就是中文那个语境不一样，代表的你的那个地位也会是不一样的。因为西藏代表这个民族，可是藏族人的话就有更深的政治意义在里面，就是啊，那个头最终还是北京政府或是中国共产党，或是你的 boss 这样子。 对， 好，那我们再来一个问题是，流亡已经经过了60多年，现在流亡藏人就是第二代第三代了，很多人包括像扎西没有踏过西藏的土地，那会不会年轻人对于西藏人的认同跟第一代的流亡藏人会不一样呢？然后加上2008年之后，其实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就没有正式对话过了，所以中间路线可能看到有些评论会说啊，是一个空泛的想象啊，没有办法达到啊这样子。 那你怎么看就是有可能流亡藏人这个群体中路线不同的挑战？ 那个 没差，我自己跟我一起有很多西藏独立运动的人，我们非常支持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也非常重要的。 对， 那独立更重要的，但是独立有那么简单吗？没有那么简单。我前面讲的跟中共要拿西藏独立是没有那么简单。那会不会第二代第三代的人会不会放弃 这些独立的路线跟西藏社会运动，这些是很难的。刚出第一代藏人从我爸妈他们从西藏跑出来的时候，他们的那个 energy 不一样，他们是受难者，是中共有压过 刚被打压 打压然后跑过来。然后现在第三代第四代到世界各地的这些藏人，他们更有热情的，那个热情的原因是不一样。像一个藏人到美国，他有美国的身份的时候，当然在美国不是一个西藏人有美国的身份，又有台湾人，还有其他的 Vietnam 的、菲律宾的。今天如果说有世界比赛的时候，那个菲律宾人他有美国的身份没错，但是菲律宾去参加这个 Olympic 或者是有比赛的时候，他有这边也有一个加油，有一个骄傲的。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啊，但是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没有？我也 ，I mean， 第三代、第四代出生在美国的人 ，of course， 他会讲英文，但他觉得是，我父母已经是西藏人的，那为什么我们西藏没有参加？一定会期待一个 question 嘛？所以我们觉得今天出生的一个西藏人来讲，是变了一个 question mark， 是 why you are debating and why you are not in your country？ 所以觉得我们西藏的独立运动，或者是我们的社会运动，未来国家第一代藏人的目标，这些是一代到一代传到一代到一代，可能不会那么容易会放弃的。 好，这边想问杂谢是对于成功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就是流亡藏人又或是你在目前的现阶段的任务或是未来终极的任务，这个成功的定义会是什么样子？ 西藏人的成功，整个成功是很难的嘛？我们前面提到整个成功的我们要独立啊，要对所有的藏人要回去自己国家，中国离开西藏那是不可能的吧。所以但是我说要成功的时候，刚出1959的时候跟达赖喇嘛本人或者有8万个藏人从西藏到印度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没有 internet 国际的观念。那今天这个达赖喇嘛虽然在没有在自己国家上，只是难民在印度，但是世界各地的有名的人会过去达赖喇嘛拉见达赖喇嘛。现在在世界各地的有科学的人会过去达赖喇嘛拉见达赖喇嘛。最近美国的总统也是有先父，他要想请达赖喇嘛到美国，但是你身体的应该没办法到那么远飞的话，他自己会过去见达赖喇嘛。所以说我们流亡之后达赖喇嘛的努力中，或者是第一代的藏人的努力中，今天在世界各地真的认识西藏。我自己在成功的部分是说，因为在法王今天在影响力很大在世界各地，因为这个是讷明之后法王的贡献。因为有很多人有批评达赖喇嘛，但是真的没有一个 proof。 中国那么多批评达赖喇嘛，但是要 proof 吗？没有任何的 proof。2005我在德国，那个时候德国人民要投票给谁爱多，就是一个达赖喇嘛，一个是他们的 father pop， 基督教的最主要的那个时候是德国的一个人，然后德国人投票达赖喇嘛赢啊。那不是因为我说因为达赖喇嘛赢所以我也开心，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达赖喇嘛从西藏流亡到讷明的宗，但是那么远的一个西方国家，他们 跟教宗比拼还是赢了，这样 他赢了，所以这些也是一个成功的。对，因为现在我台湾只有一个蒙藏文化中心，以前是蒙藏文会，然后现在变成蒙藏文化中心。今天我也一半是西藏人，那一半是台湾人，是有是一个西藏人，有台湾人的责任的是，在世界各地台湾的长辈开始到现在一直努力为了发展些台湾的民主自由，这些全世界现在知道中国跟台湾差别很大。全世界的人要想来台湾，台湾很重要这个土地，但是为什么还有一个蒙藏文化中心？真的，因为全世界知道一个蒙古是独立的，一个蒙古是中国体下。Everyone knows， 西藏中国体下，流亡政府跟达赖喇嘛在流亡中知道还有一个蒙藏，这些是有一点 诡异。 前面很努力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在去发展民主的人，第三个人听到的时候，台湾。为了民主为了自由那么努力，但是为什么还要一个蒙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 everything is 一步一步会 change 会改变。 那今天我个人的一个小成功来讲，在我还没来台湾之前，23年之前，台湾没有唱过西藏国歌，台湾没有任何的西藏组织，那个时候我的目标。但是我刚到台湾的时候，2005年达赖喇嘛生日那天，第一次我唱一个西藏的独立歌，不是国歌，独立歌，一个西藏的年轻大一的，现在已经过世了，他是蒙藏的人，他跑过来我房间，因为我住一个小小的房间，他跑过来跟我说，我听说你明天会唱一个独立歌，不能唱哦，国民党这边你可能会危险，所以那个时候的人民也有这种可怕。那今天没有啊，今天在我们已经藏台连线也成立了，福利协会也成立了，藏青卫也成立了，有很多这些是成功的。那独不独立的是没有在我手上，独不独立是看一个缘分，但是我的努力是继续在保留中，这个是我的成功。对，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第十四世的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他是藏人的精神领袖，更直接说就是无可取代的象征，因为刚刚杂西有说在宗教上面他就是 everything， 所以他在藏人的群体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领袖。他过去在国际上也非常活跃，名声也很好，在好莱坞也有很多好友相挺，如果大家有印象，可能在1990年代或是在2000年初都有很多有关西藏的作品，然后也有一些在好莱坞的好友会挺身发西藏，有可能是因为他认识了达赖喇嘛，又或是他认同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精神，他信这个宗教，像是基努里维他就曾经发声挺西藏人，那之后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他被中国抵制，销声匿迹一阵子。但我们知道就是达赖喇嘛在2011年他宣布他完全退休，所以他就会卸下所有的职务跟权力，把这个政治的部分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司政负责领导，结束了就是达赖喇嘛长期政教合一的传统。这个对藏人来说是一个大新闻，因为长久以来达赖喇嘛一直都是藏传佛教中的转世制度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领袖，他代表了政治，他代表生活，代表了宗教，那现在已经就是藏人流亡政府现在已经是民选的情况了。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本人有受访说过说他在圆寂之后可能会在印度找到他的转世灵童，但是他也警告就是中共当局非常大的几率会指定一个官方的继任者。达赖喇嘛会有这样的忧心其实他是有道理，因为班禅喇嘛现在的班禅喇嘛就是中共指定的，那之前那位就是被绑架，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绑架了，所以为了不要有这个灵童转世的争议出现，然后让这个西藏流亡政府运作不稳定，才采取了这个政教分离的制度。所以在2011年第一次选举之下，由洛森桑格担任首位最高的行政领导人司政，然后2021年的选举又换了人，换边巴次仁接任。所以这边的问题是，外界可能会有疑问，会不会因为达赖喇嘛的光环太大，这个地位没有办法取代，所以政教分离的做法一直做到现在，选出来的司政他的政策决定啊，或他的威信可能还是会不如达赖喇嘛在政治上，然后对里面的改革或是对外面宣传上面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像我们司政从2011年开始改变，因为法王真正的 complete 退休嘛，然后由我们人民投票选出来，那一年我是代表台湾的藏人，我去参加这个开会，在德兰萨拉，每一个国家的代表会到那里。那个时候大家的目标，第一是达赖喇嘛不能退休嘛，然后第二是说，如果说一定退休没办法的话，那法王可不可以当我们的国王？第三是，如果说以后在国际上我们需要达赖喇嘛的名称的话 ，we can use 可以用吗？然后那个时候 ，OK， 有很多很多，但是这个三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我们那个开会开完之后，法王到了，法王看到那个 file， 法王说：“那你们觉得我要当国王的话，那他很喜欢开玩笑嘛？他说：那你们去找一个 queen 啊，是我一个 king 没有 queen。然后后来他说，这个时候我开玩笑，你们是因为相信我爱我，所以你们希望说我要当像国王，但是我不可能当国王的，因为我在世界各地去保就是一个平等的人权的部分，人权是一个平等的，所以没有一个上司当一个领导人或者是一个国王要管制人民，这个世界已经过去了，所以现在我是没办法当这个，那谢谢你们给我这个什么，但是他不接受这个。然后另外一个是利用达赖喇嘛的名字在世界各地，像台湾这个也是啊，台湾的达赖喇嘛宗教基金会有法王的名，那这些如果说你们需要我的名字的话可以用得到， 可以 you can use， 因为我也是600万的藏人。然后另外一个你刚刚说市政的权利跟法王的权利、人民对市政的看法跟达赖喇嘛的看法是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以前400多年在历史上面来讲，宗教政治领袖是达赖喇嘛嘛， 是 2011开始政治领袖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那一个人，因为我们是没有一个 political party， 没有政党，所以中间也是会有一点点批评，是一定每一个国家会，那选完之后大家也是会支持他。一个一般老百姓的角度来看，达赖喇嘛是一个上师，一个宗教的部分，然后市政是因为我们政治的部分是他。我小的时候在书上面有提到，因为那个翻译中文的话我不知道有什么翻译，就是说妈妈的儿子有能力的话，最高的位置就是那个市政的位置、意思就是 everybody have this chance， 每一个有这个机会，但达赖喇嘛不可能，他要传世的，我没办法，都有权力，都有能力，都有学历，我没办法当达赖喇嘛。那如果你要特别一定要提到说，那人民支持市政吗？听市政的吗？还是听达赖喇嘛的？那一定会听达赖喇嘛的吗？所以达赖喇嘛他不会投票啊。如果今天有达赖喇嘛有一个投票的话， 大家都会投一样的， 大家一定会一样。 了解，所以他也很理解大家会这样子去很尊重他的话，所以他自己就是 不去 投票，然后那个政治上也现在也不太去干预了，让这个民选政府可以有民主的机制去处理。所以他现在主要的就是达赖喇嘛现在主要的工作会是什么？ 现在是宗教，达赖喇嘛以前退休政治，他是一个宗教领袖而已。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来讲，达赖喇嘛最有压力啊，最有责任的呀、因为这些民主，今天在流亡中的这些民主，是法王给我们这个民主的教育。因为很多国家上的人民要抗议，要拿自己的民主的权利，但是达赖喇嘛说他本人给我们这个民主的那个权利。像共产党没有这种，共产党就是 A 就是 A，B 就是 B， 人民没什么说法嘛。所以说我们在民主国家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所以觉得有一点复杂。但是特别我们西藏来讲，是一个信的小孩子在民主的那个教育上面，所以一定有这个压力。因为如果说今天我们那个民主流亡中的这个民主的什么，我们政府如果说有一天不成功的话，那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这些给我们的这个权利是法王啊。所以一部分听起来好像法王是退休了嘛，很开开心心， 没什么压力，没什么这种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法王也有非常有关心这个西藏的民主上面的。对， 了解。那这一个新一代的这一次2021年刚选上的司政，他跟过去就是在对外带领这个政府对外的一些互动会有什么样新的做法？那对中国，就是现在这个习近平领导这个中国有什么新的互动吗？ OK， 2011年之前中共不认同是流亡政府、但是中共跟达赖喇嘛本人的办个公司叫甘甸坡当，法王办公室跟中共有互动好几年，但是没办法成功的。那我也觉得说他没有那么简单跟中共合作的原因是，你要知道，你要了解中国的话，你应该要知道西藏。2011年之后，我们人民投票选择市政是开始是跟中共停止嘛。然后最近来讲，我没办法代表跟政府跟你们讲话，但是我听到说从那个印度的中国代表有一个写信给那个我们联网政府，然后那个里面的写的内容也我们没办法接受的，他有说西藏是原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讲我们没办法接受的，那个独不独立不是另外一个事嘛。有没有听过七八年之前的一个事情，在美国的中国大使馆要跟达赖喇嘛要谈西藏的事情，但是还没谈之前他有一些 option。 第一，西藏的历史上面不能有西藏是原来一个独立的国家嘛。第二就是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我压力很大，我以为是法王可能会说，法王讲得很清楚啊，达赖喇嘛说你好像听起来你很关心台湾的人民，那如果你要关心的话，你直接问台湾人民，台湾是不是独立，还是台湾是中国的？我达赖喇嘛没办法决定的，因为我不是台湾人、所以这个讲完之后，中国没有跟达赖喇嘛谈嘛，所以到现在没有谈哦。那最近有收到一个写信，也是有讲出来这种的话，但是不管 前面的施政也好，现在的施政，两个都对国家是非常有影响力。我也非常非常非常骄傲，因为是我平常跟去很多场合，希望说中国的人民跟中共如果有听到这个的话，因为在流亡中达赖喇嘛专者给一个民主的教育，今天两个的施政就是流亡出生的一个藏人，从来没有去过西藏，所以达赖喇嘛的教育体下长出了今天他可以 success 可以做到这种的一个地位，然后又处理的非常好。因为今天虽然我们是没有成功我们第一代的爸妈的梦想，我爸妈刚到印度的时候可能觉得几个月几年之后会解决会回去西藏，但是六十多年还没解决。有一次在联合国台湾香港跟西藏我也去参加的，一个香港的我不提出来名字，然后有台湾的，我们去见联合国 Special Reporter 有三个办公室的主任，见到的时候台湾的事情要讲出来的，他们觉得 very strange 是一个新的故事，因为那个时候李敏哲已经关在监狱嘛，因为有一个联合国的六个月里面的紧急事件可以报，所以那我讲西藏的事情的时候我不用讲很多，我一讲比我多他会跟我解释啊，他跟我们讲达赖喇嘛变迁喇嘛什么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的很多事情他会跟我，那个时候我心里面觉得说虽然我们15万个藏人而已啊，台湾2300万，但是国际上来讲西藏的事情他们都是知道的，所以这些是我说联网出生达赖喇嘛给我们一个教育，第二代第三代的藏人的努力，所以说两个的施政是真的很棒。 在过去达赖喇嘛的这个领导之下，他在国际上的宣传其实这个曝光度是很高的，所以就像刚刚扎西讲说他去联合国，他西藏的故事不用讲很多，大家都是完全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了，那台湾可能对他们来讲反而是陌生的， 对对对，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达赖喇嘛在过去在宣传流亡藏人的这个遭遇或是他们未来的愿景其实是非常清楚而且是成功的，那现在转换到了施政是政教合一分离的状态，但是其实目标没有变，那达赖喇嘛也很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完全是民主的一个民选政府，因为扎西有提到说他对于这个民选政府之后可不可以稳定的走下去其实也是压力很大的，那也因为为了让这个成功他从这个政治上面退下，但是他依旧是在这个流亡藏人群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觉得是精神上的一个依归，这样子让大家可以保持一个团结。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没办法跟中国合作非常困难，真的 在可见的未来没有办法跟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集权的政府沟通，因为第一个可能他们会失信，就是他们会破坏自己的承诺，第二个是他们的前提已经是藏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哦，自古以来西藏就是我的这个领土这样子，然后可能权益如果之后要谈也不可能相信他百分之百，所以不会想要去跟他们接触。 对，现在我们在讨论是因为西藏跟中国的那个关系嘛，如果说我们要想大一点的话，在中国自己里面我也遇过那么多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美国，他们不知道刘晓峰啊，完全不知道，这些在中国体下也是控制了嘛，所以说这种的政府体下怎么会过得下去，所以那西藏跟中国要谈判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的，那或者是你可以假装我不知道，那中国说西藏是历史上的不是独立，你可能说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好，因为你历史我们没办法改变啊。因为我在特别遇到在日本一个蛮年轻22岁的一个中国年轻的一个学生，前面跟我他可能有口气很大，跟我有一点用脏话跟我骂，有什么因为西藏人啊什么什么独立也不立，后来慢慢慢慢我一直忍耐，最后问到他，那你有没有希望以后中国是变成一个民主国家，因为你是蛮年轻，你现在来日本你看到日本民主国家上的老百姓的权利，你这个没办法用得到你自己国家，那讲完之后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他可能跟我说我希望中国是要变成一个民主，那我跟他说那我们两个目的一样啊，我也没有说一定要西藏独立，最主要是要民主自由是非常重要的，那你中国变了一个民主的话，那不止西藏大家会和平啊，他说对，那我最后说中国加油西藏加油，他也是有听啊 哇，你就让成功收服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在日本这样子， 因为所以我这个提到的原因是说因为跟中国谈判是没有那么简单的， It takes time， 但是我们西藏人知道一代到一代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目的，但是西藏人我今天可以答应说因为透过你们这个 你们可能会听到很多华人的话，西藏人一辈子不会当恐怖分子，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宗教跟达赖喇嘛的关系。如果我今天当一个恐怖分子，杀一个人的生命为了国家的话，这种的西藏人我们不要啊，这种国家我们不要啊。不管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国外的西藏人，流亡的藏人，永远不会当恐怖分子，那个是确定的。 今天非常感谢札西来这里边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知道说，因为大家可能第一个对藏人的处境不了解，又或是对西藏流亡政府也不了解，但是这一集呢，我们可以知道说，第一个就是藏人是透过了宗教文化语言的传承团结了，尤其是宗教这个特性，对于他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整个群体，然后不计这一世的代价，不会觉得说我这一辈子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我觉得很荣誉的，反而是这个国家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所以我们只要在同一个方向前进，有一天虽然可能不是我这辈子可以看得到，但总有一天可能会实现。那这样子的一个宗教上面的这个观念，让很多二代三代的一些年轻人，流亡的年轻人，即便没有踏过西藏，对自己藏人的这个认同度也都很高。那中间路线的由来，就是刚刚札西有跟我们提到说，首先就是当然大家可能很多藏人会想要独立，但是因为他也知道说这个中国政府他的可怕之处，所以如果达赖喇嘛一旦说哦我要独立，可能真的西藏里面的人听到了，他真的会跟着一起独立，那这样的情况下就可能会让当地那些600万的藏人有很多的死伤，因为人家是带枪带炮的一个军队嘛，那西藏并没有这么强大的军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之下，其实达赖喇嘛所属的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们采取的是中间路线。那在民间的部分，不管是独立的又或是中间路线的，他们未来的想象就是可以在西藏这个土地上继续他们每一代每一代的生活。那另外一个目标当然就是希望中国会是一个民族自由的国家，因为这个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个可以发展的一个价值。那刚刚有呼吁说啊，觉得中国人可以去跟中共政府抗议，或者是说发点声音反抗这个集权政府，但是可能也会有一点尴尬，是这个做法就会冒着生命危险，对，因为你可能会被人举报啊，或者是直接被政府抓走了消失了。就像刚刚讲到的李明哲，他是台湾的一个社运人士，然后他到中国去跟一些 NGO 交流就再也不见了，就是被关进去。那刘晓波也是在牢里面就是关到过世，所以其实在中国要发生的这个代价实在太高了。那也是因为中共集权的样子，所以现在目前不管是上一届或是到现在的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现阶段是不可能跟中共政府有什么样的互动，因为第一个不能相信，第二个是他们的前提也不被藏人接受，大概目前的这个流亡藏人的情况是这个样子。非常感谢就是札西今天你宝贵的经验分享。 来自五星的你已经到了尾声，我们这一季中邀请了12位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或是曾经跟中共政府打交道的人们，分享他们的中国经验。无论他们对于中国是什么样的立场，这些都是在现今中国社会底下非常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在这里也要向仍然在黑暗中和国家机器抗衡的人们说声加油，虽然现在还是看不到尽头，但套一句吴建民老师的话，总有一天现况一定会改变。也感谢札西词人在分享他的运动过程中给了我以及正在收听的你更多能量。现在这扇门打不开，我们可以去找其他可行的路，只要往心中的目标前进，一定可以更靠近理想的终点。感谢大家对于来自五星的你的支持，我们有缘下次见，拜拜。 你刚刚听到的是歪平妹与札西词人的对谈。访谈结束的那一天，我其实蛮感伤的，毕竟是这一次特别企划的最后一个访谈。来自五星的你节目，我们从2020年秋天开始企划，到集数播出之前，中国变化了许多，我们的节目也经历了许多的波折，例如原先同意的受访者改变意愿了，或是录完音后的来宾突然间希望我们将他匿名化。然而跟各个受访者必须亲身经历的生活相比，这些都是小事而已，所以我们谢谢每位来宾分享的经验与故事。我们也希望透过聆听不同的观点，可以让我们彼此有多一点的了解，也让我们有能持续对话的可能。感谢听众这几个月来的支持， 如果你也认为这个节目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真实的声音与不同的观点，也请帮我们推荐来自五星的你给身边的朋友。鬼岛之音还会继续推出议题性的 podcast 节目，可以在你的 app 里搜寻鬼岛之音找到我们所有的节目。也谢谢这次所有的媒体伙伴，他们是雨浪记者、阿巴卡巴东南亚电台、新唐人杂志、正声广播、一起上下班、中国数位时代的404档案馆、请对准你的麦克风、名人堂、文化侠客、美国观测站、台湾人做运动、导读人物、紫砂欧娜、丙迪选读以及宝岛联播网。谢谢各位，我们后会有期。你正在收听来自五星的你，由鬼岛之音制作出品。每一集我们跟不同有中国经验的人对谈，在中国长大、工作、受教育，以及已经离开中国的人，透过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本期节目制作人是我 Emily， 主持人 Y 平妹，剪接 Dino 林，后期企划是 Liz 詹，制作助理 Trevor 刘，感谢 Arthur 正的协助，行销由凯西带领， Irene 红执行。如果你正在用 Podcast App 收听，现在马上按下 Follow 订阅。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欢迎在 Apple Podcast、 YouTube 留言，或是上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社群粉专、脸书、 IG、 Twitter、 YouTube， 我们都会看。下周见。